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刘霞。今天是8月3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记者了解到，于伐镇绿源天星农产品合作社与家乐福超市签约，在北京市内两家家乐福超市设置绿源天星农产品专柜，专柜的农产品进驻家乐福超市一个月的时间，销售额已经达到100万元。 大兴城管林向路执法队2017年上半年集中力量开展占道经营类违法专项治理工作，截止到目前，查扣黑摩的、人力三轮车22辆，行政拘留11人，处罚占道经营行为1236起，完成全年任务的240%。有效地遏制了占道经营现象的发生。 近期，荣华街道处理了2起典型违建案例。7月23号，对新康家园东门的一处私搭乱建的彩钢房进行了拆除。7月28号，对汉阳广场北侧的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了解到，于伐镇绿源天星农产品合作社与家乐福超市签约，在北京市内两家家乐福超市设置绿源天星农产品专柜，专柜的农产品进驻家乐福超市一个月的时间，销售额已经达到100万元。优质的农产品才能获得消费者的口碑。据了解，绿源天星合作社对进驻的农产品进行了严格把关。以西瓜为例，西瓜甜度要达到12.5以上，边糖甜度也要在10度以上。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所有产品上市以前都要经过合作社自检以及区级的质量安全检测。经过检测上市的农产品还会被贴上2维码。消费者通过扫码就可以查询产品的基本信息以及管理过程、管理人，追溯产品源头。 据介绍，绿源天星合作社园区的200亩地果树下面种植了80多种中药材。林下种植中药不仅可以增加土地的附加值，开展林下经济，其中部分中药还可以产生驱虫的作用，减少果树病虫害。因此，合作社的所有农产品不用喷洒任何农药，都是通过喷洒中药进行病虫害的防治。经检测，吃过中药的农产品没有任何农药残留。绿源天星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与家乐福的合作属于订单式销售，产品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量都翻了番。以大桃为例，现在市场销售价1块多钱，我们在家乐福能卖到3块多，社员们都增收不少。 本台消息，大兴城管林向路执法队2017年上半年集中力量开展占道经营类违法专项治理工作，截止到目前，查扣黑摩的、人力三轮车22辆，行政拘留11人，处罚占道经营行为1236起，完成全年任务的240%，有效地遏制了占道经营现象的发生。记者近日来到益平路，看到这条长约1公里的街道为双向车道，街面整洁，人行道与车道被白色栅栏隔开，街边还挂着宣传语，上面写着坚决取缔无照经营， 不买无证无照食品。 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刘先生说，现在这条路挺干净的，露天烧烤都没了，以前乱七八糟的，晚上还吵得人睡不了觉，凌晨一两点还特热闹，可苦了我们了。据大兴城管林孝路城管执法队副队长刘浩介绍，曾经的一平路安全隐患很大，商家占据了行车道，而且食品卫生条件无法保障，还经常有客人酒后打架事件发生。从今年开始，为了根治这个地区的乱象，多个部门联合开展了整治行动。据了解，市场路的店外经营、开墙破洞现象比较严重。刘浩说，执法队人手有限，做不到24小时盯守。这条街上的油商就与我们执法队员打游击，突发式经营，严重影响出行，出现安全隐患。而且这些摊贩还把路面弄得非常脏，每天早晨起来能收拾出好几大桶的垃圾。 今年七月起，林孝路城管执法队联合当地林孝路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在这条路上设立了24小时岗位，有专人值守，并保证至少一个小时巡视一次。最近辖区多条道路发生着改变，拆墙打洞的违建也都被封上了。执法队员日常巡查中，一旦发现有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现象的，就对违规店家进行说服教育，对不服从管理的店主，队员们帮助他们把占道经营的物品搬回店里。每两名执法队员带领4名社会化人员负责一条主要大街，确保道路整洁畅通，为群众创造优美和谐的生活环境。 本台消息，近期荣华街道处理了2起典型违建案例。7月23号，荣华街道联合区城管执法局对新康家园东门的一处私搭乱建的彩钢房进行了拆除。据了解，这片占地80多平方米的2间彩钢房被用来经营超市，但是并没有获得规划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荣华街道办事处城建科曾多次收到周边群众举报，商家本身占绿地经营，加上杂乱货物堆放在门口，经常造成小区交通不畅，影响小区环境秩序。 经过前期与商户沟通，荣华街道办事处对私搭乱建进行集中拆除。私搭乱建拆除后，将腾退土地100多平方米。7月28号，荣华街道联合区城管执法局对汉阳广场北侧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这处违法建设是一个平房，由彩钢板构成，房顶部分由钢筋、洋灰板搭盖，建筑整体结构简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拆除过程中，墙面不堪一击，往往刚刚接触到一点儿，附近墙面就出现断裂的情况，可见违建本身的坚固度多低。这样的房子里如果住进人，后果不堪设想。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在电视和大荧幕上讲述人狗情缘的影视题材很多，故事中主人公和狗狗的情感牵绊让不少人热泪盈眶，而这样的温情故事也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不久前，荣华街道永康公寓的保安队队长石雷就用自己的坚持讲述了一段真实生活中令人感动的宠物情缘。2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石雷正在值夜班巡查夜间执勤情况，23点多，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他接起电话，听筒那边传来朋友的声音，兴盛国际工业园门口有只小狗感染了细小病菌，没人要了，你要养吗？石雷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忧参半，喜的是这对于一直喜欢狗狗的自己来说是个好消息，忧的是他知道狗感染了细小病菌后基本就没得救了。 但对狗狗的喜爱让他没有过多的犹豫，夜色中他直奔小狗所在地，到达目的地后，正像朋友所说，一个圈养笼子放在兴盛国际工业园门口，笼子不大，里面是一只小金毛，安静地待在里面。 看样子刚一两个月的模样。这就是石雷与小金毛的初次见面，也是这一面让石雷和这只狗狗结下了难解的情缘。看小金毛情况并不乐观，石雷第一时间带着狗狗赶到马驹桥的宠物医院看急诊。医生在了解情况后给出的答案是小狗存活的几率很小。石雷回忆说，当时小狗站都站不稳，基本走不了路了，但他不想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拗不过他的坚持，医生只好答应帮小狗先输两天液看一看。两天过后，石雷期待的转机并没有出现，相反再次收到了宠物门诊医生的好言劝退。这虽然让石雷感到失落，但却依旧没能让他打消对小金毛的救治。他把小狗带回住的地方以后，又向一个同样爱狗的朋友发出求救。在朋友的指导下，他开始给小狗灌药治疗。 治疗期间，小金毛因为疾病的原因不吃不喝，为了保证小狗摄取一定量的食物，他还专门买了奶粉和针管，耐心地用针管一点一点给小狗喂食，并买来了营养膏。他的爱人还因此埋怨他：好家伙，都没见你这么照顾过儿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坚持灌药二十多天后，小金毛终于恢复了健康，不仅活蹦乱跳，而且食量大增。别看他个头小，病刚好后的一个礼拜，他就吃了3斤多狗粮。说到这里，石雷脸上满是欢喜。后来，为了更好地照顾小金毛，石雷常会在工作之余带着他出去溜溜。他很乖，不怎么叫唤。虽然曾经被遗弃过，但现在仍旧对人类保持着友好热情的态度。这种乖巧可爱，也让他立即获得了社区服务站及工会工作人员的喜爱，成了大家的团宠。大家还为他取了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黄毛。 如今再回想当初那些日日夜夜照顾黄毛的日子，石磊说确实不止一次想过黄毛救治无效最终死去的结果，但这却不应该成为自己尽全力挽救他生命的阻碍。而至于自己为什么甘愿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金钱坚持对黄毛的救治，他跟记者分享了一个感动的时刻。在黄毛刚跟我回家的那段时间，他因病食欲不振，不吃不喝，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把水送到他嘴边，他都无动于衷。可是当我拿着杯子送到他面前时，黄毛竟然吧嗒吧嗒地喝起来。石磊说，黄毛那时候望向自己的眼神让他至今记忆深刻，这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救治黄毛的决心。他还告诉记者，黄毛之所以会感染病菌，很可能跟当初没有打疫苗有关系。再过几天，他就带着他去注射疫苗，让他健康成长。 本台消息，前段时间，荣华街道为了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在荣昌东街地铁出口累计投放了4000多辆共享单车，随后出现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挤占公共空间，带来安全隐患。经过多次调研，荣华街道已经在近期开始对地铁站周边的共享单车实施规范管理，采取技管和人管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停车秩序。荣华街道划定了停车区域，设置了规范指示停车牌，另外要求共享单车企业安排专人进行管理，规范市民使用共享单车，同时安排街道巡查员维护管理停放区内车辆停放秩序。 共享单车的出现对于践行绿色出行、解决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都很有效，因此深受市民喜爱。但是大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共享单车方便的无桩停放却助长了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一辆辆被乱停乱放的单车，被人为损坏的单车，被占为私用的单车。荣华街道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不文明行为不能及时得到遏制，最终会毁了共享单车这种新事物，更会让我们的生活离绿色出行越来越远。 本台消息，城区沿街道路上一些树上挂着广告牌，有的居民还在树上晾晒被子等衣物，这样的行为都已经违反了北京市绿化条例，

读者可以现场参与每日的朗读分享会。 大家好，我叫管振林，今年四岁。 我叫董月涵， 我是王诺希，今年四岁。 那初子俊，今天我和妈妈讲的故事叫聪明的张小明。 我叫马思琪，今年四岁半了。 我是马思琪的妈妈于燕。 我是马思琪的爸爸马小军。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是 看人小碗儿小。 下面请您欣赏纪念建军90周年幼儿亲子故事展播。 大家好，我叫董月涵，来自大兴七幼春天园，我今年四岁了。 大家好，我是董月涵的妈妈，我叫郎蕊，今天我和孩子给大家准备的故事叫鸡毛信。 好啦，我们的故事要开始啦。有一个叫海娃的小孩是儿童团长，有一天爸爸叫他把真的3根鸡毛的信送到八路军叔叔手里，在第二天天黑之前一定要送到，千万不要落在鬼子的手里， 因为这封信很重要。 海娃一听便赶着羊群向三王村跑去，这时他远远地看见有一对鬼子向这里走来，该把鸡毛信藏在哪儿呢？扔了肯定不行，埋起来万一找不到怎么办？ 这时 他看见那头绵羊那粗大的尾巴，心里有了一计，把鸡毛信藏在羊尾巴的下边，这样子一来什么都看不见了。 鬼子说，你是小八路？ 我不是八路，我是放羊的。 一个鬼子搜遍了他的全身，只搜到了一个 大地瓜，于是鬼子便让他带路去三王村，眼下一条小路回一条羊道。 他便赶着羊群在羊道上飞奔， 羊道太难走了， 鬼子便让他走得慢点，可海娃不听，还是飞快地奔跑，把鬼子甩在后面。 眼看就要到八路军的驻地了，他便高声呼喊，鬼子来啦，快打鬼子。这时八路军们都到齐了，鬼子知道上当了，开出出一排排子弹，不好，有一个子弹打住了海娃的腿，他昏倒了，有一个八路军叔叔把他抱起来。 海娃嘴里不停地说， 鸡毛信，鸡毛信在羊尾巴的下边，羊尾巴下边有鸡毛信。 说完便昏过去了。 等他醒来时，八路军叔叔告诉他，他送的信很重要，八路军打了胜仗， 海娃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成了人民的小英雄。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董月涵的妈妈也与大家分享了对于故事的感受以及排练的过程。 故事是鸡毛信，因为他爸爸之前也是一个军人，现在也退伍了，之前我们也没事总给他讲一些鬼子和八路的故事，就是潜移默化吧，慢慢的就这个海娃送信他还是记得比较牢一些，所以我们就选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先给他讲，大概讲个2-3遍，完了我们再一块儿读一读，基本上他就自己能说完了。最起码他知道了什么是八路军，什么是鬼子，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八路军怎么打了胜仗，我们怎么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慢慢的就有所了解了。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锦兰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